呱呱呱呱，丑小鸭，丑小鸭，腿儿短短，脚长大，长长脖子，扁嘴巴，走路来，摇摇摇摇，爱到河边去玩水。喉咙非小声音大，可是只会呱呱呱。